本此事终于交准， 问桥闹府。 珠帘寨。 Oh! 黄金台， 千岁爷，请可要大本 苏姑救姑。